车仗往小巷而行， 车往小巷而行啊！ 将军，你看，蔺相如府上那个仆人一点样子都没有， 哼， 在主人的面前大呼小叫的， 我认为 叽撩叽撩的， 叽撩叽撩，总比瘪了吧唧好听啊！ 哎，我要跟您说的事儿是，蔺相如啊，他叛了，还叛了。 你得怎讲？ 他呀，还叛了。 哎呀呀呀呀呀！这，轰鸭子来了是吧？ 我跟您一块儿乐嘛，这不是？咱们怎么办呢？ 他往何处而行啊？ 刚到小巷里边， 来小巷去堵他， 还堵啊？ 堵， 好，接着堵他。 启禀丞相，老将军二字当道， 差顾 大仓 再次 回避，再次回避了。 将军，他又躲了。又往那条道上走的， 那条道上堵他， 那条道上也堵他呀， 堵 好，咱接着堵他去。 启禀丞相，老将军三次挡道啊！ 这个， 丞相您都这个三次了， 三次挡道， 不用上韵。 白驾， 回府。 好。白家撞他家吧， 没说撞 啊，不是 回府， 咱不得回家呀， 回府、 哎、 不与将军意气相争啊， 啊，丞相回府。 廉颇因为这件事情觉得特有面子，很威风，特别的得意，还到处去宣扬这件事，搞得全赵国都知道相国蔺相如惧怕这位老将军廉颇。那么这一天呢，蔺相如的仆人鼻青脸肿的回到相府，蔺相如忙问是出了什么样的事情。 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鼻青脸肿的就回来了？ 丞相啊，廉颇老将军家人打我呀，他们说我说话叽撩叽撩的，您说我说话叽撩吗？ 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是有一定的不对之处的嘛。 就是嘛， 去账房支银子补偿啊 啊！ 别要跟他们， 他打我你还给我钱？ 对，不要跟他们意气相争，以后在大街上遇见老将军家的仆人，退避三舍。 哦，那就躲呀， 躲！ 我不干了。 要是那这听说了，那听说这小日子这姓俩的怎么假的欺负咱们啊？一个林大人，你要这样，那也不干了，那也上账房结账去。这次的我一个南方人，我都听不下去了，哪里有这样欺负人的？不干不干了。你我们为您 就是嘛，你这玩意儿的，你是个丞相，你让这廉颇给欺负的好嘛？这玩意儿的，你这廉颇人都怎么说你嘛？ 怎么说？ 蔺相如的脖子 倍儿细 倍儿细，蔺相如的脑门 倍儿利倍儿利。 我是丞相啊，你能忍得了吗？你能忍得了，我嘛都忍不了啊！ 不，我问你，是秦王厉害还是廉颇将军厉害？ 那当然是秦王厉害了。 我连秦王都不怕，怎么会怕廉颇将军？秦国现在不敢来犯，就是我和廉将军一文一武保护着赵国，让赵王的左膀右臂，我岂能因为私人小小的恩怨不顾国家的江山社稷？我这叫宁愿让廉颇，不愿亡赵国呀。 蔺相如和门客的这一番话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终于被廉颇老将知道了。老将军听说之后，哈哈，非常的惭愧。这一天，便袒胸露背，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府请罪。 老将军你这是何意呀？这是何意呀？何意呀？问话呢？ 这是蔺相如吗？ 我是您没认出来，我是那个蔺相如的门客。 哦，你是蔺相如的门客。 嗯， 带某去通禀一， 怎么我给你通禀？ 去带老夫通禀一声，就说廉颇请罪来呀了。 您在这等着啊！不要，我都进去了。大人。廉颇老将身被荆杖，在府门外候着呢。 老将军，带我速速出去迎接。老将军，你 这是何？ 不是，你这是何意呀？ 哎，丞相啊， 干嘛呀？您说， 相安廉颇。我就不跟您费这么多话了，我呀就不该这么欺负您，天天挡您的道啊，这是我的不对呀、啊。这么着得了，我给您跪下了。 不，那要这么着给你跪下了。 你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还王你要多多的 请他 教训啊！ 后来人们称赞的刎颈之交，指的就是蔺相如和廉颇两个人，由仇敌到好友再到生死之交，真是一段传奇的故事。而且这段传奇是基于国家兴亡的背景，并不是狭隘的江湖义气，所以才会被传颂至今。那么成语故事负荆请罪也因为这个名声鹊起，流传至今。给大家解释一下负荆请罪的意思，当中的这个负就是背着的意思，荆呢荆条，这个成语字面意思就是背着荆杖表示服罪，向当事人请罪，形容主动向人认错道歉，给予自己严厉责罚，也表示向人认错赔罪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鲜，多安心边，真新鲜。 节断案新编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起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断案新编真新鲜， 海鲜 一拳怎么样？ 君王一意孤行，将军据理力争，主上辩驳不过，来找后援言说。各位看官，今天成语故事叫做白面书生，没错啊，这也是个成语，哈哈，您别看这成语呢是相对面貌而言的，可是背后呢也是有故事的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，那时候呢国家动荡，南方北方分成两个国家，周遭啊还有好多个小国，战事是此起彼伏，今天我打你了，明天你把我打了，后天他又打我，好嘛，罗圈架。有那么乱吗？就这么乱。就分裂时期的国家呀，大都希望是一统天下的，所以老是战乱不断。哪一个国君也不想和人是共天下，不是吗？可是说，打仗得看实力啊。鸡蛋碰石头，或者说顾头不顾脚的事儿，咱是不能干。哎，可是有人他就敢干，谁呀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这成语里边的一国君。这不是他和手下的建武将军沈庆之争辩起来了。 皇上，这一仗可不能打呀。 沈爱卿，你从年轻之时就非常会行军打仗 啊，那是微臣一点微末之才， 时常打胜仗回来，因为胜仗打得多，我才封你为建武将军。 奸污，这是说我的啊。 啊，沈爱卿，不要如此疯狂。这次专门让你负责防守边疆，如今怎么畏首畏尾呢？ 您不要这么，上来就给我扣帽子。我不是畏首畏尾， 那你这是 知己知彼。正因为我经常打仗，所以我才劝阻您。因为边防未稳，粮草不足，士气不足，这场啊非败不可。真的，您听我劝，这场仗打不了，打了准输，知道吗？你打必败。 沈爱卿啊，我只能说你这个人现在老了呀，你已经不是当年的勇士了。你现在啊没有闯劲了。 不是，我不是没有闯劲了，关键是啊，这个战争一旦打起来不是开玩笑的，这干戈一动，天下大乱，老百姓是黎民涂炭呐。不要妄动刀兵，您光想着往北边拓展领土，可是咱们南方东方都有威胁没解除呢，对不对？您这攘外必须得先安内，咱们先得把自己的领土啊给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给弄住喽，这样呢才能跟别人去打仗。 我不想听你再说了。 不是，这件事您不可呀。 你与别人来说吧。 那我跟沈将军说两句吧。现在咱们能有这样的基业靠什么呀？不就是靠了文官有谋，武将有勇吗？你们武将不就是得英勇善战吗？再者一说了，君要为君，臣要为臣，君有命而臣不听，乃欺君之大罪。现在我们的郡王说要打北方，你竟然敢抗旨不遵，这是何道理呀？ 大王，我不想跟这叽撩叽撩的人说话。这治理国家呀，就跟治理家一样，知道吗？要讨论耕田的事儿，您得找每天去耕田的；要问织布的事儿，您得找织布的。您这打仗，您就得问我们这些领兵带队的。您找这么俩人，让他们跟我商量，我跟他上来讲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他讲那套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有什么用啊？这叫什么？您知道吗？您看这俩长得，长得还挺精神，哎呀，一表的人才，哎呀，小白脸子，您可记住了，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呀！您找这白面书生来商量这场仗怎么？ 沈爱卿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。 我跟你封你一句话吧，我告诉您，这个呀，日本船满完呐。 最后呢，皇帝确实没有采纳沈庆之的意见，当然打了一个大败仗回来。后来沈庆之说的白面书生这个词就不胫而走，大家都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些只知道理论没有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，再到后来就有扩大化，指那些斯文的文身公子了。那么这个典故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咱们得解释一下。白面书生中的面是脸的意思，书生呢就是读书人。这成语啊有俩意思，一种是贬义，一种是中性词。那意思是贬义说法啊，就形容年纪轻、知识浅薄、阅历不深的读书人。另一种中性呢，是指相貌姣好、白净的年轻读书人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 你呀 out 了。 怎的？现在什么最流行？ 什么最着听？ 狄仁杰。 断案新编 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启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喵！ 别太有意思了， 没听说。 还有吗？没了就。